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卜晓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卜大夫，您好。 您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肺间质病哈。其实说实话，这个词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好像都没听说过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肺间质病呢？ 对，确实是，就相比较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肺炎呀、哮喘呀，间质病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间质病呢，实际上它是从我们发病的部位来起的名字。就是我们肺呢，包括实质和间质两个部分。那么什么叫实质呢？实际上是我们通气的那部分，就是肺泡那部分叫实质。但是一个人如果得了肺炎，我们通常说的我们老百姓说到的肺炎，实际上是肺实质的炎症。那么这个肺泡之间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成分往往起到支撑啊、营养的这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间质了。这部分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做肺间质的一个炎症。 您刚才特意强调了，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肺炎和医生所说的这个肺炎可能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 就是医生说的肺炎，那间质会发炎吗？ 间质性肺炎里面的这个肺炎的话呢，就是它受到创伤以后形成了一些瘢痕，一些修复的过程中也同样是会有发炎的，所以叫做间质性肺炎。但是它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肺炎需要打抗菌素的那个肺炎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所以老百姓所说的肺炎和医生的这个概念不太一样啊。 是的。 那您给我们大概说了说这个间质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间质病的这个发病哈，目前从您的这个门诊来说，得病的人群多吗？ 间质性肺炎呀、实际上它包括一大组疾病，对，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称呼。实际上这里面包括大概有200多种疾病，我们都叫间质性肺疾病啊，是这样。但是我们国家实际上没有一个间质性肺疾病的一个很准确的流行病学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它的发病率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从我们的临床实践来看的话呢，确实是间质性肺疾病呢，就是呈现一个逐年增加的一个趋势，越来越多了。这一方面可能跟我们的间质性肺疾病的诱因增加有关系，也有可能跟我们的检查手段，现在我们做 CT 检查比较普及有关系。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间质性的这个疾病哈，它目前的这个来看主要的症状有哪些，就是老百姓怎么会说哎呀我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不太一样啊，我什么时候应该警惕一下是不是得了这个间质性的疾病呢？ 就是间质性肺疾病的症状啊，其实就是在症状上面真的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 没有特异性的症状。 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对，它的常见的症状还主要就是两点。一个呢是气短。 气短。 对，气短主要表现为活动以后的气短。就是他坐着静息状态下的时候气短不明显。但是呢他稍微一活动，比如说走路快一点啊，或者上几层楼啊，他会出现一些气短的症状。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咳嗽。他的咳嗽呢往往是没有痰的，表现为是个干咳为主的。其他的症状来讲的话就没有太多的一个特异性了。 没有特异性的症状了。 没有特异性的症状。 这得到这个医院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才能够确诊，是吧？ 是的。 基本上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会让我们去照 X 光啊，有人照这个 CT， 但是好像很多人对这个 X 光都觉得特别的认为它不敏感哈，就是觉得拍完了可能也没用。这个检查需要做什么样的影像学检查呢？ 就是您说的特别的对，我们现在间质性肺疾病的检查，我们还是推荐呢做高分辨率的 CT。就是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还是最好做一个高分辨率的 CT。这个原因呢，就是它能够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个肺间质里面有一个叫小叶间隔的这么一个成分，就是看它这个的话更清晰一些，对于我们判断间质性肺炎的诊断。另外的话，我刚才提到间质性肺炎它包括很多种疾病，然后我们有助于缩小我们鉴别诊断的一个范围，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怀疑到是 间质性肺疾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高分辨率的 CT。 高分辨率的 CT 是吧？这个可能比普通的 CT 还要稍微更清楚一些，是吧？ 对，要更清晰一些。 更清晰。哎呀，那可能麻烦了，那卜大夫200多种可能疾病哈，这要是真的一点点找出来，这个到底是哪个，是不是还挺复杂、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就是间质性肺疾病的病人的话，实际上到医院里面，无论是在门诊还是住院的话，实际上大夫开的化验检查还是挺多的。因为就是间质性肺疾病，首先来讲的话呢，大夫要给你做一个高分辨率的 CT 来确定，哎，你到底是不是有间质性肺炎。那么第二步的话呢，就实际上是要再给你明确一下，我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哪种间质性肺炎引起来的。然后我们要做一些鉴别诊断的时候，就会做很多相关的检查。 这种相关的检查也是为了最终能够确诊到底是具体哪个病，是吧？ 是的。 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间质性的这个疾病主要是以气短和咳嗽，跟可能特异性也不是特别的强。当然这个疾病为什么很多老百姓说哎呀比较难治啊，疑难症，这跟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个咳嗽，可能比如不管是短性短急性期的还是一种慢性咳嗽来说，是不是这种间质性的这个肺炎治起来更难治，或者说危害更大一些呢？ 是的，间质性肺炎的话，它本质上是这样，是我们这个肺泡中间的这个间质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对外界损伤以后形成，用老百姓的话讲，它形成疤痕了。形成疤痕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肺的功能就是氧气到我肺泡里去之后呢，通过这个肺泡之间的这种间隔到毛细血管去的。那么形成疤痕以后呢，就使得这个通路呢变得困难一些了。病人就会觉得哎有呼吸困难，有缺氧，是这种情况。那么治疗这个疤痕的药物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比较有限的。 就是在这个肺泡里边要修复这个疤痕，把它去掉，这个药物不多，是吧？ 对，是的。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治疗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是吧？ 是的。但是我们首先在治疗上的话呢，还是说要寻找病因，就是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间质性肺炎有很多原因引起来。一般的话大夫在问诊的时候就问的会比较的详细。首先呢可能要会问你是不是做什么职业，就有一些人比如说从事粉尘的工作，或者是从事一些比如说是采矿的工作的时候，这种职业的接触史会导致我肺上的间质的一些改变。我们经常老百姓会知道一些尘肺， 对， 实际上它也是我们间质性肺炎的其中的一个类型。 哦，尘肺也算间质性肺炎的一个类型啊。 是的，是的， 这都算职业这个职业病里面。 哎，对，它是职业病里面的间质性的肺疾病。 所以有一些比如说长期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工作啊，容易得这种间质性的这个疾病， 是 吧？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问诊哈，就是找到原因啊，诱因很重要。一方面是这个比如说工作环境，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样的原因比较多？ 那么其他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服用一些药物， 也 是可以引起间质性肺炎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氨碘酮这类的药物，它是治疗我们心律失常的药物。但这个药物的时候，有些病人有一个副作用的话，就是有引起间质性肺炎。还有目前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治疗肿瘤的时候有一些靶向药物。这些靶向药物的时候，有些病人也会出现引起我们间质性肺炎的一个表现来。所以我们间质性肺炎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呢，有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它的用药史。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职业，还有这个用药史的话，还有一些宠物饲养史 啊，宠物也不能乱养。 是的，是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听说过，有一个叫鸽子肺的。 鸽子肺是吧？ 对，有叫鸽子肺的，有叫农民肺，还有叫蘑菇肺。实际上它是不同的过敏源在吸入以后引起的间质的改变。这个它统称的话叫过敏性肺炎。但是由于接触了不同的这种过敏源，可能我接触很多人的话养鸽子，家里面有的时候在阳台上有很多鸽子，长期的话自己在就是这个打扫这个鸽舍呀，喂养的情况下，大量的吸入鸽子的粪便鸽子毛的时候，引起我们这个肺上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炎症，叫过敏性肺炎。它也属于这种间质性肺炎的一个类型。 就是有人养鸽子啊，有人养其他的一些宠物，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过敏，最后导致这种间质性的肺炎。 是的，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宠物上面那个也得谨慎啊，小心是吧？ 是我们经常的话，一个人的话做一个 CT， 然后出现了间质性肺炎的话，我们常规都要问问他有没有宠物的饲养史。 最后找出他这个导致这个原因来，是吧？ 是的。 这样的话可能从病因上面来好找好治疗，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因为现在是冬天嘛、 嗯、 天气比较干燥，很多人家里面的话用加湿器、 嗯、 实际上加湿器肺也是我们医学上一个过敏性肺炎的一个特例了。 哎呀，说到这个加湿器肺、嗯、咱多说两句吧 啊，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里边都有加湿器，尤其像北京的这个地区，冬天、 嗯、 可能家里边都有这种湿度表，一看才10%几啊，这哪成啊，一定得开这个加湿器、 嗯、 而且很多家里边都是成宿的开这个加湿器，其实它也是有危害的，是吧？ 就是我们过敏性肺炎的发生的话、 嗯、 不是说人人我们开了加湿器之后都会发生、 嗯、 但是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间质性肺炎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哎，这个原因的寻找里面会不会是由于加湿器引起来的、 嗯、 因为确实在加湿器使用过程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潮湿的一个环境，有的时候会滋养一些真菌、 嗯、 然后我们一次的时候大量的吸入的时候也会引起我们肺上的这种过敏性肺炎，也是其中间质性肺炎的一个类型。 嗯，所以您看加湿器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能成宿开，是吧？ 这个的话也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就有的人的话可能是天天用，其实也没事儿， 也没事。 有的人的话可能用几天，他就出现了这种症状。 哎、 嗯， 所以这还挺小心哈，一定得小心。那您说了这么多这个诱因哈，目前这个间质性的肺炎哈，有比如说遗传倾向吗？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家族聚集的这种情况呢？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很多病人都会问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家族的这种遗传的问题？ 嗯、 确实是间质性肺炎里面，如果有明确原因的，就是我后天获得的、 嗯、 由于我工作环境接触获得的，由于我吸入了一些东西获得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的话、 嗯、 是没有遗传倾向的、 嗯、 但是有一些还找不到原因，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通过大夫的问诊，通过我做一些血液的检查之后、 嗯、 找不着原因，我们叫特发性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 嗯、 就是特发性的间质性肺炎，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这种遗传的这个规律 的 、哦、 对。 所以您看，要是专门比如说养鸽子啊、 嗯、 或者是您在那个矿工里边那个、 嗯、 工作哈，这可能没有什么遗传的问题，只要你把这个工作环境甚至于说你家里边的居家环境做一些改变，是不 是 还能稍微好一些，是吧？ 是的，就是后天获得的我们都认为可能跟遗传没有太多关系、 嗯、 找不着原因的、 嗯、 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定的遗传的这个问题。 哎、 嗯、 所以呢得小心哈，这家里边有、 嗯、 如果有这种比如说间质性肺炎的这种家族史哈，下一代或者是亲属得小心。 是的， 目前的这种间质性的肺炎，您刚才说了，首先这个诱因比较多，其次呢，种类也特别的多。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卜大夫，那您赶紧给我收进医院里边哈，这个住院咱们好好治疗一下。目前的这个间质性的肺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预后好吗？ 间质性肺炎的话呢，也是因病具体的病种而异。 嗯， 是这样，我们首先的话要找一找原因，如果有已知的明确的原因的话、 嗯、 我们是去除病因的一个治疗。 嗯， 如果我确实是养鸽子引起来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鸽子就要送人了，自己不能再养鸽子 了。 对、 嗯、 然后如果还有一大类的疾病，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风湿免疫系统疾病，就是比如这里面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 嗯， 包括这种干燥综合征啊、 嗯、 这一类疾病的时候，它也可以累积到我们肺脏、 哦、 那么在累积我们肺脏的时候也是以间质性肺炎为表现的。那么我如果是这类疾病引起的肺的间质性肺炎的话呢、 嗯、 我们就要到风湿免疫科给予一些这种相关原发疾病的一个治疗。 嗯， 一般的话它会用到激素和免疫制剂。 嗯，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原因呢，刚才提到的是个特发性的原因的话，对于纤维化本身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能够抑制它比较严重的往下进展、 嗯、 但是对于目前已经形成的纤维化，我们目前确实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药物的治疗。 哎呀， 还是提倡一个综合治疗。 综合治疗， 综合治疗。 那就是说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时候卜大夫，我这个吃了您这个药之后能去根啊，您看我这个老咳嗽或者老气短什么时候能好一些啊？ 就是间质性肺炎里面如果比较一些早期的、 嗯、 还有一些类型来讲的话呢，它的显而化的成分不是很严重、 嗯、 但是还主要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以渗出的成分为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用激素免疫制剂确实是可以治愈的、 嗯、 病人的效果特别好、 哦、 这个肺上原来的话是一片磨玻璃影，到后来完全能够干净的、 啊、 但是如果一旦形成了这种所谓的显微化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嗯、 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治疗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理想了、 嗯、 会遗留一些痕迹， 是吧、 嗯、 所以您看就是早期发现啊，早期治疗的有一些疾病还是可以治愈的。 是的、 啊、 是的。 那还有很多人可能一听卜大夫、嗯、哎呀激素啊， 激素就一听就头大，我不知道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人不愿意做这种激素治疗啊？ 因为老百姓都普遍就认为一吃激素之后就整个人呀，除了长胖以外，整个免疫力都低了。确实激素呢是双刃剑，就是我们医生在用激素的时候呢是很审慎的，就是它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病人获益，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要充分的了解它对病人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在用任何一个激素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在剂量和疗程方面医生都是很谨慎的，我们会充分评估这个病人获益是多少，然后他的风险是多少，如何有效的去防范他的风险，是这样。 所以得跟患者仔细沟通和交流啊。 是的， 我们一方面不能说哎呀这个我这个病激素我不用，但我不用激素就是直接就错过了治疗的这种机会，是吧？ 其实坦白的讲，我们很多间质性肺炎的病人，如果大夫给你处方激素的话，说明你的病啊其实还是有救的， 还是有救的，是吧？ 如果要真的到了想人话的末期，告诉你大夫说哎呀你这个激素都不能用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确实很无奈了，已经到了。 是，所以这个机会哈，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处方激素的时候我们应该跟大夫充分沟通和交流啊。 是的， 就是一方面就是双刃剑嘛，我们要利和弊之间要衡量一下，是吧？ 是的是的。 目前情况下这种疾病，比如说间质性的疾病哈，我们治疗大约得多长时间？是今后要终身服药吗？还是一段时间就可以停了呢？ 哦，它是这样，就是不同的疾病它的治疗的疗程是有区别的。如果这个病人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鸽子肺呀、加湿器肺呀，那么我首先脱离了这种过敏源，就是我不再养鸽子，我不再使用加湿器了，我可能药物治疗的时间的话3到6个月就可以了。 哦， 这根据个人的病情的严重程度。那么有的人呢，如果是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话呢，他就根据他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治疗的时间是看是多长。一般的话我们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治疗的话时间一般是在1年左右。对，有时候要根据他的病情，我们会监测很多的指标，看他需不需要停药。终生服用药物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 比较少一些，是吧？所以它基本上还可以啊，尽管时间比其他的疾病可能长一些哈，但是还是能够看到曙光的，是吧？ 是的。 间质性疾病如果这个治疗情况不太好的话，有可能会转移到其他的一些疾病吗？或者说累积到其他的这个脏器损伤有 吗？哦，是可以的。这就提到了间质性肺疾病的合并症的问题了。那么刚才提到了它间质性肺疾病，就是我这个间质这儿形成疤痕之后，影响我的氧气的一个全身的供给之后，其实我们全身的症状就是由于低氧引起来的。比如说低氧以后引起我们肺血管的改变，叫做肺动脉的高压。那么肺动脉呢又和我们的右心是相连的，那肺动脉压力高了以后，它右心的这个出口相当于是压力大了，那么右心就把它憋大了，就右心会增大，我们叫做肺源性心脏病了。 哦， 那么缺氧以后，我们还可以导致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衰竭， 是 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的一些损伤了。主要是由于缺氧引起来的， 主要是缺氧， 缺氧引起来。 这个间质病就您说的中间这个疤痕太多，是不是导致氧气传送不过去？ 是的， 所以很多人会说有这种运动后的这种气短， 是 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它的整个的话影响它的肺功能了。它的我们的肺功能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呢气体传到我们肺里面去。那么间质性肺炎的时候，在这个气体传到我肺里这个环节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但是呢，我们这个气体氧气到我们的肺泡里不是终点，那么到肺泡里要通过间质转移到毛细血管去，然后输送到我们全身。在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它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个第二个步骤导致它其实最终的这个效果氧气其实是没传送到全身去 的。是 的， 它缺氧了。 缺氧了。那目前基本上肺间质病都是靠这个药物治疗，是吧？ 间质病的治疗的话，就是如果要是有原因的去除原因，然后有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如果还有一部分病人已经形成纤维化了，就是我们可能是一个综合的治疗的，就药物治疗比较有限。而且我们现在治疗纤维化的药物来讲也是很昂贵的，就是这个价格也是 是很昂贵，有一般的有的老百姓也接受不了，因为它本身的话对我已经形成这部分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嗯， 综合的治疗里就包括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要预防感染，就是我本身的话这个肺已经不是很好了，如果我再有一个感冒啊，再有一些肺炎呢、这里的肺炎就是老百姓提到的那种肺炎的话那可能就雪上加霜了、所以我们平常呢要注意这个预防感冒啊，然后及时的接种这种疫苗啊、另外加强营养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很强调病人的话虽然活动以后气短也不能是完全不动 不动、 还要提倡他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康复锻炼、防止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萎缩、 所以这可能就算是一个挺严重的基础病是吧，就是一旦其他的病上来之后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大一些、 对 是吧， 就是他到最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换肺，就是 肺 移植，就是肺移植、 哎、 就是我们真的到了终末期的话我们可能有些病人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做一个器官的一个移植， 当然这说起来就更复杂一些了是吧，这个有可能你比如说这个到底配型怎么样等等，这个可能是手术费用可能更昂贵一些哈， 是的，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挺费劲的一件事情、那目前您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间质性哈，不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肺泡里边有疤痕，我们靠比如说手术啊微创的激光啊、能不能把那些疤痕去掉，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技术、 目前这方面的话治疗上面还没有很成熟的这方面的技术、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一些 药物 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支持的一些治疗。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卜晓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大家不太熟悉的肺间质病啊。通过您这个简单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了其实肺间质病还是挺多的啊，而且患病人数也比较多。那刚才您说到了很多的诱因哈，这些诱因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一个诱发因素啊，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会说那我能不能不大夫，我能不能远离这个肺间质病，能预防这个肺间质病。那您刚才说那些像养鸽子的包括加湿器、对于某些人群来说这就算是一个危险因素是吧， 是的是的、那你至少的话比如说我们一些诱因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也没提到的吸烟的问题、 吸烟的问题， 对，在间质性肺疾病里还有一类病的话是吸烟相关的，就是它具体的名字因为比较复杂一些、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确实我们有一组叫吸烟相关的间质性肺疾病，那么去除诱因这块的话肯定要戒烟了、避免二手烟， 避免二手烟哈。这个疾病反正我们就是把这些高危的因素咱都去除了， 对， 就能够某种程度来说算是避免哈继发性的这种肺间质病 是 吧， 是的是的。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肺间质病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这个肺方面疾病的一些话题好吧， 好的，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